生日平安，龙马精神，事事如意。 又未咁快，未咁快，仲有半个月，即系嗰啲经济压力开始嚟啦。即系因为就嚟准备要过呢个农历新年， 系咪要唱定嗰啲咩啦？ 咩啊？ 唱定啲钱啊？ 唱定啦，要啦、哦，要啦，年年都有唱，其实又冇年年嘅，上年开始有唱定啦。 系啊，嗱，而家咧就系2022年嘅1月13号啦， 冇错。 咁大年初一就系2022年嘅2月1号啦， 好容易记。今年 做咩？点解啊？仲有成两个几礼拜， 嗯， 先到啊！无端端讲啲咁好意头嘅嘢咧， 因为咧， 听一听呢、這个你就知啦。 虎年利是丰，意台日日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美年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打通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获得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丰。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虎年生龙活虎。 好好听啊，录得好有新年气氛啊！嗰、那个 VO 唔关个 VO 事啊，完全系音乐嘅重要性。我话俾你听，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系音乐最重要，去托起件事。OK， 所以我哋骚动音乐咧，而家呢个时候亦都会送出呢个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风嘅， 冇错， 亦都同音乐好有关系。嗱，个玩法好简单嘅啫。嗱，起身先，起身先， 起啊咩？起身先， 你会听诶靓声王嗰段啊？ 哦哦哦， 呢、這个游戏 清楚得又 玩法好简单嘅啫。嗱，起身先，起身先。 O、okay, K， 好嚟。 我哋一阵间咧就会问一个问题，大家咧听完个问题之后就可以打电话嚟，咁啊答啱咗咧就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利是封，因为数量有限啦，我哋就采用先到先得嘅方式 嘅。送完即止， 送完即止， 真系要快手。O K， 数量好有限，帮大家悭下钱，因为你知派利是都有利是封啦，系咪？ 系啊。 咁啊个题目究竟系啲乜嘢呢？就系、是、啦， 音乐有关啦，我哋骚动音乐 就系、是、讲出任何一首贺年歌嘅名。 O、okay、K 啦，好容易啫呢、這个。 你唔好你唔好走嚟讲啲你话我自己创作嗰啲咁我哋好难去决定嘅，跟住讲啲 大路啲咯。 有咁多 系啊， 系咪啊？过去咁多年，农历、 啊、 新年 大把啦。 系，所以而家如果你想得到呢个二台虎年有音乐有快乐利是封，可以打嚟1872388，我哋。有数量有限嘅利是封， 系啦， 只要答啱头先我哋讲嗰条问题，讲出任何一首贺年歌嘅名咧，咁就有机会得到噶啦。 嗱，讲真嘅，个利是封我见过实物， 系点噶？ 靓嘅，真系靓嘅， 似唔似？系好似利是封咁靓系咪 ？OK 嘅 ，OK 嘅 ，OK 嘅，唔错嘅，有两只颜色， 系 任君选择，你中意一对送出去嘅时候，两封唔同颜色咁样都好衬嘅，真系唔好走宝啊！啊，快啲打嚟1872388， 数量有限，答啱问题就得啦。就系、是、究竟有咩贺年歌讲一首啦，讲个歌名咁样样， 冇错。 我哋有同事帮我哋接紧一个电话嘅，咁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啦吓。 冇错，我想讲咧，即系讲于关于呢个新年咧，我想讲今日都发生咗一件好吉利嘅事情。 好啊好啊，嚟， 即系都难得分享一下呢啲生活嘅 点 搞笑嘢，即系。话说头先食 lunch， 跟住食 lunch， 唔好讲 lunch， 食 lunch 系啦， 你讲中文啦，食 系 食午饭 系啦，食午饭 OK。头先食午饭嘅时候咧，我无啦啦咧食完饭之后扑咗去买裤，因为新年都要买裤啊，系嘛？咁我 你 系 咪嗰啲取其好意头嗰啲啊？ 系啦，取其好意头去咗买裤，即系仲要啲同事咧拉埋我一齐去买裤。点解咧？就系、是、事关啊！我头先咧食饭嘅时候啦，咁啊点咗杯 Mocha 咁样，咁啊食饱之后一路喺度碌 IG， 咁啊睇下啲哇 女仔啦， 今日好多系啊，今日系唉你真系好了解我，今日 睇你 send 啲咩出嚟俾我，知你睇紧乜嘢啦，今日 系啦，即系睇下女团成员嗰啲资料，咁你知即系我其实讲真句，即系我哋做呢行真系要做呢啲 research 噶嘛，我真系为咗工作嘅，即系完全冇私心冇剩嗰啲，我真系完全。 我成日合會會都做 research 嘅，成日喺 IG 都要揾啲女仔，你就知啦。 你都知道我工作係幾咁認真㗎啦，係咪先？ 知啦，錄個 video 都好聽啲。係 啦，我真係食住飯，我都真係掛住工作，真係好唔專心。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對餐飯唔住咁樣，咁啊一路喺度睇嗰啲女團成員嗰啲相咁樣啦，然後睇睇下咧。我唔小心成杯多奶嘅 Mocha 掃咗落我條褲度，濕到透啊！ 湿到连个阿姐都话：，哇，阿生你搞咩啊？咁啊，好唔好意思啦，又要人哋即系抹翻个地方，真系因为基本上杯摩搞咁三分一啫，三分二都系倒咗落地下，咁仲要倒正喺条裤度，系非常之尴尬啦，咁样。咁啊，黎黎林林。去附近嗰啲铺头度买翻条裤，咁我觉得都好嘅，即系新年啊嘛，系嘛，即系有个好意头喺度啦， 有裤字啊嘛， 有裤字啦咁样，咁啊认咗个劫唔紧要啦。本身其实呢啲情况咧，唔系认咗个劫，应该系认咗个系认咗个节啦咁样。咁啊其实呢啲情况通常咧都应该系好唔开心同埋好猛嘅，但系我觉得咁样谂一谂，又好似扭一扭转个谂法都 OK 啦，还好啦，反正嗰件事都要做，只不过平时比赛我拖到 last minute 先做嘅，咁啊今次有个机会藉口俾我自己索性做埋，但我要提醒大家食饭饮嘢真系唔好挂住睇女团相啦，好唔好？见到今日条街好多人都喺度咁样做， 即系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咩啊？ 唔好挂住净系睇电话， 挂住睇电话啦，行街都系啦，讲真句，过马路都系撞亲人噶嘛。 过马路唔系玩手机游戏或者复信息嘅地方。 哎、 我真系好熟啲 API， 你可以录 API 啦。 我成日都好想噶，有冇 API 可以录啊？好中意噶。 咁样咯，咁啊，所以即系再次都系讲过一句啦，即系对嗰间铺头好唔住，亦都对啲同事好唔住，因为佢哋真系，同埋我仲要咧。因为我怕回家洗被人骂，因为那条裤已经污糟到好像洗了水一样，即是你幻想一下呢油油那些呢师傅呢条牛仔裤通常都是会成洗了水白色一堆堆这样的嘛，我刚才条裤就完全是这个状况，我想回到家自己浸自己洗都有排搞，所以我去了一个很久没去的地方就是洗衫铺、 oh. 我都不知道原来现在这个世界仲有咁多洗衫铺存在的， 有噶， 系啊，我 即系虽然多了啲自助嗰啲，而家 系啊系啊，咁、但系即系又几好嘅，原来咁方便， 你可以喺附近揾到、啊， 附近已经揾到，同埋以前都有个习惯嘅，每一年咧临新年之前，其实我都会攞一大摞去，攞一大摞衫去洗嘅，咁啊，原来都提醒我都差唔多咯，都系时候又要攞啲衫去洗下啦， 但系你讲。讲起食嘢整污糟咧，其实我系常客嚟嘅。 你完全我感受到啦，你仲着埋呢啲咁样嘅白色嘅 hoodies 咁样。 系啊，好，我系好中意着浅色，特别哇正。 系啊，我而家件白色 嘅 卫衣 都系咁啊。因为我好中意着白色嘅衫嘅，夏天就枕纯白 T 恤啦。咁、去到而家秋冬，你见我都有一件奶白色嘅嗰啲米色嗰啲 hoodie 啫。我中意呢种颜色，好舒服，好干净。 系啊， 因为我人好唔干净啊，所以我着嘅衫好想干净翻啲啦。 OK。 咁但系我系嗰种，我成日都即系 唔小心啦。 一家人咧都会笑我爸嘅，话佢食嘢咧系好惹肥嘅。但系通常呢头。在一餐饭里面笑完佢咧，唔使五分钟咧，我就会一样中招噶啦。即系嗰啲最简单就系、是、唔知噶，你夹嗰、那个你食个餐蛋面啊， 系 好正常都系咁样夹嚿餐肉，唔知点解就系嗰一餐咧，嗰、那个筷子咧就唔知点解唔够力，那个餐肉跌翻落去咧，啲汤啊弹到去件衫度咯。 冇错， 特别你食紧嗰啲五香肉丁嗰啲咧，唔知点解更加容易嘅， 容易出事嘅。 系啊， 你讲起呢件事咧，我亦都要赞一赞自己嘅，就系、是、因为话说，琴日咧我去咗食呢一个慈云山慈明嘅一个沙爹煲仔面。 哦， 咁然后咧，我食嘅时候我都唔记得噶，其实系食嘅时候先发现，咦死啦！我着住件白色嘅恤衫，咁以我嘅战绩嚟讲咧。基本上十次是有九次半都会弹到的、即是不关那间嘢事，食任何一间是个人的问题，食所有有汤汁的嘢我都是会弹到的。咁然后琴日我就好小心翼翼咁样夹每一啖面啦，咁然后食完之后好自豪，觉得自己好咧，就系、是、喂掂、啊，今次一滴都冇滴到件恤衫、啊，所以我今日又好自豪，好有信心地攞咗件白色嘅卫衣出嚟啦。 恭喜你琴日表现几好， 系啦， 今日应该都可以延续到嘅。 系啦，点知有啲嘢咧，做人有时就真系唔能够太过嚣张，同唔能够有太过。强嘅自信吓，你知唔知我衰咩啊？我衰在太有自信啦，所以今日就即刻 就出事啦。 即係有啲朋友都會推介我嘅，知我係個瀨啡人咧，又咪有啲筆咧。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成日叫你買翻支啦，咁樣 有啊有啊。 咁我又嫌麻煩啦，同埋我嗱好衰嘅個人就係，其實試啊真係冇試過，但係覺得邊有咁容易話乜一甩啦咁樣，咁啊冇特別去揾啦咁。咁唯有咧就提自己咧食嘢食得小心啲，例如食湯面為例啦。通常出事是因为你夹起啲嘢，跟住跌翻落个汤度弹翻上嚟啊嘛！ 你睇嚟分享呢个力学嘅嘅糖咯，嚟一嚟，嚟 又或者你食个面嘅时候，你嗰下 哦系啊，就啲汁就会咁样弹。 因为你去到尾水嘅时候，嗰条面嘅面尾咧，佢会揈啊嘛。 系啊，嗰啲压力会令到嗰啲汁飞咗出嚟啊！ 你船得大力啦，佢揈得劲啦，咪弹咗件衫咯。有时你真系唔为意噶，食完一餐饭好啦，咁啊戴翻个口罩走嘅时候先发现，咦？点解件衫有一点嘅？ 系 白色衫有一点五香肉丁嘅油咧？真係好明顯嘅， 只怕 係好少都好。其實我喺呢啲位好執着㗎，我會一污糟咗，我就會問身邊嘅人， 係 我件衫顯唔顯眼啊？污糟得咁，就算啲人話唔係好覺眼啦，嗰一點啫嘛。但因為你知道佢存在咗啦，已經種咗喺你個腦裏邊，你有個意識喺度，你係抹唔走㗎。你就會永遠都覺得嗰啲嘢好顯眼，其實冇人 care 或者冇人理啦。但你自己就好介意，然後最後翻去嗰件衫咧就唔會再著出街嘅。即係你如果洗完之後佢冇辦法甩到，就只能夠變屋企衫㗎啦。 或者捐咗出去咯。 係啊，我通常我連落出去都嫌 係 即係懶， 都唔好意思啊， 或者嫌煩咧，我就會將佢全部變曬屋企衫㗎。咁样去着嘅， 但系你屋企衫着咁厚，你真系都好生热肺喎，大佬。 所以而家嘅食嘅方法咧，你就系要将个头咧乌低啲，尽量减少个面离开个碗嘅个高度。 同埋咧，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咧，冬天食嘢系特别容易出事嘅，因为尤其即系你知而家冬天咁冻咧，着到成身都系又嬲啊又剩咧，我成日就系 小 手冷脚咁样。 识做人嘅嘢咧，专心啲。唔好成日发嗰啲白日梦，虽然间中咧要灵魂出窍下放松系好，但系食嘢嘅时候千祈唔好啊！真系。这刻一起跟我去入定，合集合眼是最终长命，喧天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开啲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踏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脚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息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种画面如红楼汹涌变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沿路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 就代入初生的生命，无念之内，无念之外自明。 如果你是想暂时比较人云游下放松下，这首歌是真的做到它的效果的。有 JNYB featuring 林家谦的灵魂出窍练习曲啊。 啱啊，啱晒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9宗输入同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曾经到过希慎广场食肆牛气的20岁大学生确诊，当局寻日到食肆调查风向和抽风设施等，41个环境样本全部阴性。张竹君说，今个月4号晚上在食肆内与患者同一时段有19台，共44人，大部分人以信用卡付款，小部分以现金付款，当局仍然在追踪这个时段的食客。另外，屯門一間診所的兼職護士初步確診，診所今個月3號曾經為一名確診者診症，護士曾經到過集團的其他診所工作，她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護理學學生，集團有另一名護士初步確診，兩人的工作時間沒有重疊，都是居住在屯門。一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初步确诊，他早前由肯尼亚回港，居住在天水围天日村，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男子亦都有做 Foodpanda 外送，主要在元朗区工作。昨日因为交通意外入院，测试结果对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他曾经在巴基斯坦接种一剂疫苗，需要再測試和了解抗體情況，才能夠確定是不是復陽個案。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聯同多個運動從業員關注組今個月10號為業界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近60%受訪者希望政府能夠以疫苗護照方式取代相關運動處所一刀切關閉。另外，70%受訪者說收緊防疫措施之後，預計收入下跌70%或以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說，食肆晚市禁堂食，但是可以繼續開放外賣，不明白為何健身中心、體育設施等運動處所要關閉。總會建議政府設立緊急援助基金，為防疫措施引致短期停工的從業員提供即時應急補助金，並且在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簡化申請程序和擴闊資助受惠對象，包括瑜伽、溜冰、新興運動和支援服務員工。在北京，外交部回應提問指，美國關切參加北京冬奧會的運動員將會穿著由強迫勞動生產的衣服。發言人汪文斌說，所謂新疆強迫勞動的世紀謊言已經破產。汪文斌說，已經看到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成員的有關表態，而這個委員會一貫抱持對華的偏見，炮製各種涉華不實言論，毫無政治可信度可言。世界上除了少數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所有尊重事實、秉持良知的人都不會相信這些卑劣的炒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晚間天色良好，明日大致多雲，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北風，明朝轉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

斌神点算啊？完全唔想落床啊！ 波成，你唔好睇我而家咁精神啊！基本上每一朝起身，我觉得个人都系处于一个非常之矛盾嘅状态，知道要起身翻工，但系唔想起身翻工。 我仍硬朗，谁胆敢亲你一亲？怕会被咬，才长出刺针。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内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冲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问候亦真得那么假。越行越近，危机感将你攻陷，抗拒被爱，宁愿先脱身。智慧爱强爱远，才率先刻意挑衅，怕泄露一刻趁接近，是害怕得过分，要以你攻击性作为护荫，哪个敢抱紧？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冲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刺穿你所有心法，别暴露倦确的你吧。全世片段连你的一身警觉性，最怕被爱成为战斗。谁分化先分化他，交心你早已摆设关卡，就是没法相处吗？谁恐吓先恐吓他，谁针对先针对他，青筋你先放松好吗？自在地讲一句真话， 唔知你屋企有冇养小动物啦？我就系嗰种好似小动物咁样喺冬天好中意揾一个地方捐埋嗰一种人，例如系被窝啊，因为好有安全感。而呢种安全感好多时候都系身边人去带俾自己嘅。 让我们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第一秒看见一见他就够，用宽放慰藉斟酌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再守候。 么想跟他哭下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门上， 即使喜欢他最极的姑娘无语地冷缩，就算知足没法心中习惯失守一个渐渐地 流狂。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安俊豪的刺猬和江涛 featuring Aga 江海嘉 I know。 另一个在冬天特别不愿起身的原因呢，是不知为什么我冬天特别容易发梦，而那些梦境对我来说不知为什么都是非常之真。 夜夜月台上对望，竟然笑千万像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街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废弃力维系，共你月夜未曾越美丽，但迟要开了各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友做，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灵犀，一双手不知世俗雪泥，对望未大污秽，然而下想内澎湃丽，唯求在最好一息间停滞，共你轻描淡写，不要互斗痴迷，不想会沉重约贵， 过你，难道会温柔吗？衰看佢骤眼的美丽，能像一声更陌生，剩下两寸害羞的身体。谁人又了解这一点灵犀，温馨得不沾世俗雪泥，我眼里你是个天堂，要保卫。狂似爱在众都不可留低，一担心总把两人问对，真心爱埋藏不多，才能偷偷。 薛凯琪，月台上碰面，人是犯贱的，夜晚不肯睡，第二朝不肯起身。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透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直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悠然沉睡，得到忘鬼魔，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碰面，枕边与共数数星光，一切仍扑空，当你转眼来回望，不需说话都能是所有缘许的答案，秒针跳摆已几百圈，拿了烟却不记得去点，可笑但无言，成熟得使我没有力气开个玩笑，是暗天之晓，游行混乱时代里，枕边有微笑，世间反转仍然童年沉睡，得到无鬼魔，可有得到无价 Super Moment 的童面。有时候都会问自己的，不愿起身又会不会是因为要逃避某一些事情呢？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燃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领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上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点新闻之前听过这一首的合唱作品，有胡鸿钧和严明熙的《爱是大种缺陷的味》。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闭环方式管理。台湾新增14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另外有51宗境外输入个案，新增一宗死亡病例。台湾累计有17624宗确诊，851宗死亡病例。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晚间天色良好，听日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风，听朝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去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咁车龙断断续续啦，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喺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噶，龙尾过咗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过咗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过咗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啦，铜锣湾嘅棉花路因为爆水管，近住圣保禄医院一段全线封闭，系唔能够由恩平道，系唔能够由接近恩平道嘅礼顿道口转入去加路连山道，巴士路线936同埋936A 系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好少赞你，不过今次呢一句你真系食得好好噃。 今日送俾嘉宾呢一句，形容紧佢能力好高，仲可以影响到好多嘢添噶，好正面噶。所以呢一句就系、是、啊， 遮风唤雨。 睇嚟佢最近唔止呼风唤雨，仲唤埋血添。 换 change 嗱，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J 风凤云添嘅。 唉，唔好意思，咪后啱啱上紧做文堂， 解释紧呢一句 J 风换雨系咩咧？其实佢原本一句成语咧叫做呼风唤雨啊。 哦， 系啦，呼风唤雨嘅意思即系话嗰个人咧能力好好啦，佢可以影响到好多嘢，即系喺一个好嘅方向影响到好多嘢，同埋可以有能力去做决定啊，咁样样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成语嚟嘅。 冇错， 嗯，系啦，呢句 系啊，每次都谂啲新嘢俾你啊嘛。我谂系2021年对于 J 风嚟讲，会唔会都系有呢种咁嘅感觉，就系、是、啊一啲可能创作上面啊音乐上嘅 project， 你都可以即系自己控制到啊，即系可以话到事啊，啲方向自己可以 manage 到咧。 嗯，你咁样讲其实都系的确2021年，我觉得系都比较顺利咯。 嗯， 即系好多可能啲音乐嘅 project， 其实我哋原本每一年开始新 project， 其实我哋会系基本上揀晒啲歌，即系知道哦，做完呢只下一只就会咁样行噶啦，点点点。但系反而呢一只碟 Lifeline 啦，完全系唔同嘅，系好新鲜嘅，就系、是、我哋系第一只歌做完拍咗 MV 啊。出咗街啦，先開始諗我第二隻點做咧。咁、就慢慢就第二隻做完，第二隻做到第三隻，咁就咁樣做啊。咁就反而咁樣都 work 咯。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都係，我覺得係順其自然，等佢發揮咁就 OK。 同埋嗰種呼風喚雨嘅程度咧，係咪即係例如可能阿 J 而家做一隻 album 咧，即係已經可以好快地諗好曬啊，不如邊隻歌我揾邊個班底去做，然後就一個電話打過去就 OK 得冇問題。 都可以係咁樣講嘅、即係特別係。即系同天媽做音樂啊！即系去到今次呢一隻碟，佢都系參與唔少嘅部分啦。佢三隻歌啊、好似系一步一步過，《思念即地獄》同埋《冬日寂寞考》都系佢做監製嘅。咁所以其實系佢的確系系咯，佢系喺呢個呢一隻碟出現咗好多嘅人物啦、啊。咁我同佢合作，其實已經基本上系好 natural。即係佢會好明白我要嘅嘢啊，或者我中意嘅嘢，或者唔中意嘅嘢，佢都會知。咁所以同佢合作係即係開心嘅，所以揾佢係，我覺得有一啲咁樣嘅人喺你嘅身上，或者喺你嘅人生度，佢一起發現同你一齊係做音樂，即係一個音樂夥伴，其實係一件好好嘅事嚟。 咁以頭先你講咗2021年嘅運作模式，即係做咗一隻，跟住之後就再我嚟睇下下一步點樣做，會唔會同時間嗰個壓力都會有咧？因為可能得即好短嘅時間去做下一隻咁樣咯。 反而我又冇乜壓力，即係我唔俾壓力俾自己，因為我覺得當你自己開始忙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諗哦依隻碟會點行或者點點點，即係當然都要諗，但係因為諗唔切啊，因為好多嘢諗，因為都好開心啊，有好多嘅歌手朋友都揾我寫歌，咁我又要諗下哦，佢哋嗰啲歌又即係要好小心去處理啦。咁同時有自己 project 或者、同時另外又要開 show， 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都要兼顧，咁所以就冇得話擔心或者緊張，即係可能係一步一步嚟咯。 因為你又講過話，而家寫歌有其中一樣對嚟好緊要，就係諗嗰個故事係點樣樣。 故事係必須要。 係啦，咁如果去幫其他嘅歌手朋友寫歌，係咪而家都有用循呢個方向去？即系谂下啊，究竟背后有啲咩故事可以带出咁样样方法去帮佢哋创作咧？而家 有好多嘢嘅，即系我系而家故事好紧要啊，因为你要谂下佢自己内心想讲嘅嘢，或者你唔知佢有咩谂法，你都要当如果你系佢，你会想讲乜嘢，或者观众会想听到咩咧？听佢讲乜嘢，或者佢有咩想表达？你呢样嘢首先要好清楚。At the same time， 我都会谂下呢个歌手，即系我会系喺入边我个脑。 嗯， 我要首先要听到佢嘅声音，即系我要听到佢，哦，佢唱呢个 melody 啱唔啱佢唱，或者佢讲唱呢样嘢唱得好唔好听，啱唔啱佢呢个音域，即系好多嘢你都要系慢慢去配合咯。咁所以系都有好多嘢要谂，所以就成日都瞓觉瞓得麻麻地。 唔系因为咧，好容易系咪一作歌咧，跟住然后一谂住，唉唔得啦，眼瞓要瞌一阵先啦，一瞓到落床个脑就不停开始有啲 melody 开始走出嚟啊。 因为好矛盾嘅，矛盾就系你夜晚嘅时候，你11点、12点半，咁佢就开始觉得好攰，我想瞓觉，咁但系唉。灵感好似开始有少少灵感咯，咁但系可唔可以继续写？我唔写我就冇咗呢个灵感，但我写我就应该今晚瞓唔到觉啦，应该点咧？ 咁當然我自己就覺得一有靈感就即刻攞啦， 唔好嘥咗啊， 係啦，唔好嘥咗。咁我就會選擇寫歌，咁所以琴晚就11:30開始寫，咁寫到1-2點啦。咁我就瞓覺，咁瞓覺嘅時候已經個腦已經好精神啦，或者諗緊好多嘢，咁就會瞓得麻麻地咯。 有冇揾啲方法可以幫下自己，令自己即係盡量，唉， 可以放鬆啲啊， 放鬆啲啦咁樣。 運動應該其一啦。 有冇運動咯、 啊？係， 即係經常我發覺，如果我朝頭早一起身就做運動咧，通常夜晚咧就都會瞓得幾好嘅。 嗯， 係啦，我呢樣嘢好緊要，運動啦、啊。同埋唔好夜晚飲咖啡 啊！係啊， 因為夜晚飲咖啡，即係 even 你過咗6-7點嗰啲都唔好滯啊！因為一飲我自己特別，我就會係好醒咯， 成個人 夜晚想瞓都瞓唔到啦， 係㗎係㗎，所以就依啲嘢咯，可以盡量去試咯。但係如果你有其他好嘅方法，你咁咪都介紹俾我。 我通常都係睇戲睇到瞓著嘅。 睇戲係嘛？ 係睇劇嗰啲咧，睇啲好悶嘅劇就會瞓著。 你會睇咩好悶嘅劇？ 冇啊，通常都係隨便喺嗰啲串流平台咯，求其撳一套出嚟，跟住 希望佢好悶咯，唔好睇啦。 唔係希望佢好睇喎，希望 唔好睇我就可以瞓到 覺。係啦，一悶嘅話就應該一集左右嘅時間就可以瞓得。咁、但係即係頭先講起，即係幫好多歌手嘅朋友去寫歌，同時間自己又有自己嘅作品，會唔會而家幫人哋寫歌同幫自己寫歌會唔同？就係、是、可能有時有啲歌手揾阿 J 嚟寫歌，可能都會同你講話啊，阿 J， 我好想要一啲好 J 風嘅歌啊咁樣。咁但係你去寫俾佢哋嘅時候，可能你嘅諗法就係、是、啊，我應該要寫一首好自己 style 嘅作品啦，定係好適合嗰個歌手去演繹嘅作品先啱咁樣。 我覺得唔知道，始終我都係要即係聽到佢哋把聲音唱出口，先覺得即係 picture 可唔可以 picture 到佢唱呢一種嘢？因為即係有時係唔 work 嘅，即係譬如好似一個好嘅例子就係幫 MC， 唔係幫佢，但係寫咗隻歌叫做《反對無效》啦。咁我寫完其实不是特别度身订写俾佢嘅，错咗，系写咗放喺度，原本系谂住自己唱嘅， 系 好啱自己唱，咁我觉得哦，呢只歌我 keep 住啦，咁但系咁啱就去 A&R 叫我即系攞歌啊，有咩歌就即系俾佢听一听，咁我就哇呢只其实应该都几啱 MC 唱啦，把声唱呢啲歌好听嘅，我 picture 到佢唱嘅，咁咪俾佢咯，咁但系有时可能你话唔系，呢只歌我俾唔知边个歌手唱，可能佢唱出嚟嗰个 feel 你想象唔到佢唱，可能有时系一个好事，有时系一个唔好，未必系一件好事咧，系咪啊？咁睇下嗰个歌手唱呢一种 style 啱唔啱佢咯， 证明你直觉好准啊！ 我唔係，我好彩啫，好彩。同埋你真係撞嘅呢啲嘢， 你都可以有個合唱版啊嘛，同埋個 合唱 版 都聽 啊。因為我 picture 到，哦，我同佢唱應該都控到啲嘢喎，都好聽嘅，咁就去做，咁反應唔錯，咁所以其實係。系咯，每个歌手有佢自己特色，所以始终都系要度身订去做。 另外一个合作就系2021年咧，我又去睇到同阿 Janice 嗰个 concert 咧。 多谢你啊！ 好好睇啦，我必须要讲，系啦，即系好睇到你哋两个嘅音乐嘅 style 喺里边，跟住亦都你有自己嘅一啲跳舞嘅部分。 系，唔好讲呢啲。 唔系嗰个系咧，因为做咗访问嘅时候就更加知道点解会出现，因为你跳嗰 part 舞系即 Michael Jackson 嘅歌。 跳得好唔好睇先？ 好睇，系我初头谂点解行埋去个 gap 度攞啲咩咧？ 咁样嘅 pose， 我系咁，好真诚啊！我唔系即刻答，我隔咗一秒，我先至答，系啦，因为嗰阵时你话因为啲罪名嘅时候，都系想有即系 Michael Jackson 嘅影响去写啲歌， 冇错冇 错。所以嗰首歌喺嗰个 concert 唱，再配合嗰段舞，就明白咗点解一个咁嘅安排啦嘛。即系我觉得呢一啲系好睇嘅地方细节，但你自己去即系你作为参与者里边，即系成个 show 嗰一个，你自己系咪都系同样好似我哋即系作为观众人都系好过瘾嘅咧？ 其实好 enjoy 啊， 系 即系成个 show 我都好 enjoy， 即系Michael Jackson 嗰一 part 系都系即系虽然系咪跳得好唔好啊，定系唔好啊，其实都唔紧要，我觉得系有一个即系自己系豁出去自己嘅点讲咧。即系自己系去试新尝试，去试一样嘢，自己系唔系好熟悉，咁令到我自己去打开咗自己嗰种嘅，唔好话包袱啊，但系放低咗有啲嘢，令到我去想再挑战多啲，想再进步，想再试，我可以去到几尽， 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嘅，因為作為一個 artist， 你係有時就要 step out of 你嗰個 comfort zone， 你先知道你做邊樣嘢係最啱你咯。你唔試，永遠就唔知嘅，係嘛？咁好似上一次試咗 Michael Jackson， 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哦，想像唔到係 J 風跳舞。咁可能都會係有啲人會覺得，哇！我笑到肚痛啊！佢跳得咁得意嘅，都會有。咁但係我就覺得我係都 proud of 自己去嘗試呢樣嘢，咁我都會繼續去挑戰咯。咁、但係成個 show， 哇！我哋因為踩台嘅時間都唔係好多，咁所以上到去咧，其實個台咧又好高啊，又斜啊。咁我著嗰對鞋咧又高，所以我驚自己平衡唔到就跌落嚟。咁其實呢個都係新嘗試，咁所以我覺得原來有時你覺得你 handle 唔到啲嘢，其實你唔係 handle 唔到，只不過你可能驚，你緊張。咁但係有時你可能你放低個包袱去嘗試下，可能你得到袋落個袋更可能會更加多嘅嘢。 嗯，系咯，因为同埋喺嗰个 concert 上面嘅音乐上面都系，即系一啲嘅曲风嘅选择，可能或者 rearrange 过一啲，即系 R&B 多啲啊等等，即系系咯，即系你同 Janice 即系去 handle 呢一种嘅音乐，本身你都中意有擅长，咁所以喺嗰个 concert 好睇就系、是、哦一男一女点样样去玩呢种曲风， 系噶系噶，即系好玩就系、是、即系你做 show 嘅时候，你困到另外一个人系同你个 style 好相似，或者系好夹。或者係 even 唔夾，有一種嘅好特別嘅火花。咁我同阿 Janice 配合埋阿蘇道哲啦，佢係個音樂總監，我哋玩得好開心。即係成個 show 我哋係做完兩場，我覺得哇，可唔可以做多兩場咧？ 唔夠 啊！唔夠，係我哋有呢一種感覺。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彩係遇到啱人咯。因為我聽過有啲故事，可能有啲人遇到唔啱嘅人，就成個事情可能未必會咁愉快咯。咁但係，我哋就好好彩咯。 有冇话 upcoming 嘅一啲时间，仲有冇啲乜嘢系想尝试下嘅咧？ 我有时尝试有嗱，当然有好多嘢想尝试，即系音乐曲风有好多嘢想尝试。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可能有啲嘢都做得未够好啊。即系好似话跳舞，哇！即系话我全能，其实我唔系嘅。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做得未够好，我都知道自己嘅不满嘅地方。咁但系，我希望是可以嗰啲地方再提升自己，系、再做得好啲。我啲呢样嘢好紧要，即系唔系净系话哦，今年新一年试下其他嘢啦。其实有时可能你啲嘢你开始咗，仲未做得够好，或者你唔够满意，你可能你要再放多啲时间，摆多啲时间去再进步，再做得好啲咯。咁、我觉得我呢一年当然系有想有新尝试，但系有啲嘢做得未够好，我想做得好啲。 冇话2022年同自己已经定咗一啲嘅 target， 可能系好似你咁讲，有啲嘢想试嘅，有一啲系哦，我想强化嘅嘢已经有谂紧。 都有啊，都有。即系当然我自己，我个 show 系 number one priority，即系我而家系全力想做好呢个 show， 但我都贪心嘅，我亦都系想帮多啲嘅歌手朋友作歌，系、真系好想，因为我自己即系做音乐，其实我想。當然我係想帶歡樂俾自己，即係因為我自己中意一樣嘢。但我覺得我係有個 responsibility， 或者我自己想希望喺香港音樂嘅樂壇有個貢獻咯。咁呢個貢獻未必係我自己，哇！一定要係自己唱曬。我覺得可能我係希望可以有一日喺個榜度見到十隻歌，十隻歌可能有七隻、六隻、七隻都係 J 風嘅作品咯。係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满足感，如果可以有一天可以达成这件事，就令到我会觉得、其实我是都对于乐坛都有贡献、但我不会给自己压力的， 是看得出看得出， 勤力咯，要勤力咯，不要懒，不要偷懒， 你已经很勤力了，早上可以这么早起身去跑步，我 不行你可以的，你早睡就可以， 首先你要肯早睡， 你都可以睡八个钟的，你早点睡就可以， 刚才说都、即今年其中一个很全力会去即做的即 concert 歌、那是什么阶段呢？ 现在都是 brainstorm 的，即是 concert嘅演唱會嘅 set list 啊，啲歌啊，有咩想唱啊，有邊啲歌一定係否定唔唱啊？即係而家都係決定緊呢個階段嘅，同埋自己都要體能上都要開始即係操翻 fit 啊，因為即係聖誕節啊， 我就食咗都好多嘢。赖我唔想赖咧，但我有少少都要赖屋企人嘅，因为我爸爸煮嘢食系好好味啊，佢好好味啊，煮嘢食，同埋佢而家同我一齐住，咁所以就日日就系煮嘢食，咁所以佢食嗰啲嘢咧，有啲系虽然好味，但系唔系好健康，所以我都尽量叫我爸爸爸爸，你唔好介意我依嚟紧呢几个月咧，我就唔 即系食咁多， 唔会食你系唔会食你哋你煮咁多嘢噶啦，即系可能会食嗰啲即系烚鸡蛋啊、烚鸡胸啊，咁希望你唔好介意啊，咁佢都 OK 嘅， 唔紧要啊，我代你食埋 ，Uncle 啊，我都 OK 噶， 好幸福啊，我睇到啊，最系我哋食紧啲， 我最中意食嘢， 好好。 Stop myself. 听呢首歌，今日我哋今晚冯允谦呢个《僵尸猎人》三部曲第二首之前派头嘅作品《恩爱之罪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四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九宗输入同五宗与其他个案相关。初步阳性个案少于十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曾经到过希慎广场食肆牛气的二十岁大学生确诊。当局寻日到食肆调查风向同抽风设施等。41个环境样本全部阴性。张竹君话：今个月四号晚上喺食肆内与患者同一时段有19台，共44人，大部分人以信用卡付款，少部分以现金付款。当局仍然调查，当局仍然追踪紧呢个时段嘅食客。47名民主派人士初选案之中，被告周家成早前获准保释。他寻日到警署报到时，被指违反保释条件，再被拘捕。今日下昼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判官撤销周家成的担保，要还押候讯。裁判官听完双方陈词之后，信纳周家成违反保释条件。即是在保釋期間發表有合理理由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周家成保留8日保釋複核權利，下個星期三再提堂。案中目前有14名被告獲准保釋。海關拘捕一名教育中心男董事，涉嫌提供兒童訓練課程的時候作出虛假聲稱，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海關早前接獲市民投訴，一間位於元朗的教育中心銷售開辦的兒童訓練課程，過程之中聲稱課程已經獲得一間外國教育機構認可。經調查之後發現與事實不符，拘捕教育中心一名42歲男董事。案件仍在調查，被捕男子現正保釋候查。根據條例，任何商戶如果作出虛假商品說明，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罰款50萬元同監禁5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晚間天色良好，聽日大致多雲，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北風，聽朝轉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再度转凉同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张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现在近康宁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过了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渔港湾一段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车龙排到近屯门兆麟综合大楼。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 龙尾就喺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嘅新法例将于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规管租赁嘅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唔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嘅变动，上限为10%。业主唔可以滥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And this is our new song, Leave the Door Open. Tell me that you're coming through. 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三男一女乐队超能天气，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音乐咧有啊 ，J 峰喺度啦。咁头先都讲咗啲少少回顾咗上年嘅。咁有一样非常之紧要，即系个实物喺手上面呢个血包啊。 嗯 ，Lifeline 你嘅新嘅专辑啦，咁里边都有即系上年你一啲嘅作品都喺里边啦。咁咁其实即系呢一张嘅专辑系有冇话去到一个咩 stage 嘅时候就筹备好啦，我哋就会出一张 EP 啦。咁样样上年。 几时我哋其实年头已经有呢个打算去出 EP 嘅，咁但系我哋就即系可能做完一只，再谂下哦，我哋下一只歌点行咧，有咩谂法，系咁样去做咯。咁但系好彩就都揾咗当初系好似第一个 MV 系揾咗阿武啊，系啦阿武，佢就设计咗呢一个僵尸猎人嘅一种嘅角色俾我，咁就 from。嗰一個第一個 MV 就開始諗三部曲，就全部都係講殭屍獵人啦，咁就開始組織，咁就因為有依樣嘢就 我哋嘅 packaging 咧就係做咗一個血包啊，就係配合翻呢個殭屍獵人嘅造型啦。咁所以就好好彩係，即係好多嘢都係慢慢咁樣都好順利咯。 咁有冇中間有一啲糾結嘅位置？就係因為譬如圍繞住殭屍獵人嘅歌，又主要有三隻啦。咁但係譬如去到冬日寂寞考咁樣，即係佢可能嗰個感覺啦，或者個故事本身唔係好直接 relate 翻個三部曲。咁佢擺啲咩落去 EP 度，會唔會都有即係嗰種糾結咗啊？究竟要有幾 relate？to 嗰、那個即係殭屍獵人咧，可以擺啲咩落去？有冇出現？ 年頭開呢個 project 就諗住，其實想係咩 theme？ 咁當時我係因為情緒負面，咁我就話：不如呢只碟，我做啲嘢，而家依一刻我就唔開心，就去做啲嘢係 dark 啲啊！咁就冬日寂寞考你一聽嘅時候，嗰只歌其實係好似好開心，但係其實佢入邊個內容只歌都唔係咁開心嘅啫，就係講一個男仔。佢係好掛住，即係佢係同咗另外一半，即係分咗手啊！咁而佢就係即係說服自己，其實自己一個都可以好享受。 嗯， 咁佢就要即係俾自己一個藉口咁樣去說服自己。咁其實嗰件事係好 sad 噶嘛，即係你唔 sad， 即係你好唔開心，但係你話俾自己聽 OK 噶，我自己寂寞我都可以好開心噶。但係你內心唔係噶嘛，咁所以成個 theme。成隻碟都係有少少負面或者 dark 嘅元素，咁但係每隻歌佢帶出嘅訊息，其實係一種 healing 或者係一種嘅 comfort， 佢未必係即係唔係淨係負面，即係會 at the end 最後都係有一個即係個好嘅訊息。 嗯，因為頭先你講到冬日寂寞考，咁喺呢一個 EP 裏面有收錄咗一個英文嘅版本，我都覺得聽落去英文版本你唱嘅時候咧，係的確係好似即係 bright 啲同埋繽紛啲，但係去到廣東話版嘅時候係好明顯咧，係覺得你好 sad 同埋孤獨同埋嗰個情緒係出過英文版嘅。 嗱，點解會咁樣咧？因為英文版咧係初期做。其实你听嗰个咧，系我上年嘅八月，写嘅。咁嗰时咧，嗰啲系 demo 词嚟嘅啫，就 系 一晚就系包办晒曲啦、 词啦、 编曲咩，所有都做晒。所以我哋原本就谂住，哦，啲词系咪即系出街，即系呢个英文版本系咪会再写嗰啲词啊？等等。是不是会再录过呢？咁就同阿天妈商量嘅时候，佢就觉得唔系，呢啲词都好好喎 ，keep 翻呢啲词，同埋你个唱，即系你呢个腔啊，呢种感觉咧，未必会可以即系录翻呢个感觉。因为我哋录嘅时候咧，系好似系三点几凌晨，咁我超攰啊。咁佢话呢个，佢话呢个感觉，我就系呢种感觉。咁佢就话我哋再录咧，都未必会系捉翻到呢个感觉。不如我哋就唔好录啦，冇再录过啊。咁所以你听嗰、那个。嗰、那個分差，咁嗰個版本兩個都唔同，係一個好大嘅分差，一個係比較可能係冇咁 sad， 但反而另外我哋嗰個中文版本就會可能會係沉重啲、 哦、凌晨三點，我明點解你冇乜得瞓，三點鐘錄喎。 因為天媽佢好嘅，佢係一開始一隻歌咧，即係寫歌嘅時候，佢就要完成曬，係、 嗯、 咁，所以佢就情願唔瞓咧。所以我哋同我哋合作嘅音樂人咧，通常都係天光先瞓嘅。 大家都係夜鬼， 都係吸血鬼嚟嘅。 唔係，我唔係夜嗱，但我唔係夜鬼啊嘛。但佢係啊，所以就會有啲。我記得我係 po 咗個 video， 我係跳緊舞，因為我係即係凌晨唔知四點鐘跳緊舞，因為我已經好攰啦。如果我坐低，我就會瞓覺，咁就起身就要喐一喐啊，要跳舞咁樣啊，令到自己醒啲。 就話佢哋咯，叫做 係啊！ 我終於明點解有呢個吸血鬼獵人嘅系列出現， 因為啲人都係夜晚出沒啊嘛。 你就係嗰個吸血鬼獵人，啲音樂人就係嗰啲吸血鬼，你就專揾呢啲吸血鬼出嚟 挖咗佢哋嗰陣時。 咁喺呢一個嘅 EP 裏邊，最新派台有呢首《生不逢時》啦。咁啊，我同阿斌咧都會就住呢。首歌去估嘅，估翻一啲嘅可能创作啊，一啲里边嘅嘢，交俾你揭晓，估得啱唔啱啦？ 好， 我估先啦。咁啊，呢一个生不逢时啊，林若玲作词咧，我觉得佢有一个比较得意同埋，我唔知系咪细心嘅位置咧，因为我估嗰样嘢咧就系想讲。林若玲可能係雖然佢呢首《生不逢時》唔喺呢個吸血鬼獵人嘅三部曲入面，但我覺得佢都好似係運用咗少少吸血鬼嗰個嘅世界觀咧，去套翻落去首歌嘅詞度嘅。點解我會咁講呢？就是、因為個歌詞入面有講，即係願我身體好， 維持勤勞地上進啊，或者係四百歲也可以維護你啊。呢一啲就係、是、其實係好似講緊一啲吸血鬼，咪就係咁咯，就係佢哋可以長命百歲啊，佢哋可以 keep 住個身體係好好，可以點樣點樣。咁但係喺呢首歌入邊嘅主角就係一個普通嘅人類啫，佢見到嗰啲吸血鬼可以咁樣樣，佢就好羨慕嘅。我估其實喺寫呢份詞入邊係有套用少少呢啲嘅世界觀喺當中嘅。 系啦，咁我就估埋你就揭晓啦。咁呢一首歌咧，作曲嘅朋友咧就系唐先恒啦。咁啊，见到即系你之前同佢喺上一只碟嘅时候，远在眼前都有合作。咁、我想估，哇、呢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咁而作曲嘅，咪你可以休息一下啦，可以即系交到去唐先恒手中嘅原因系，可能真系上一只碟合作完之后，中间大家都有 keep 住交流，咁跟住佢亦都可能有啲 demo send 过，咁就系、是、即系中间拣到，咦，有一啲歌自己好中意，话哦，我不如可唔可以放喺我自己嘅专辑嗰度？即系结缘于嗰个合作，然之后中间经历咗呢啲嘢，而令到有生不逢时呢一个曲攞到翻嚟，变成咗呢首歌，系，咁、就交俾你逐样揭晓啦。 斌仔，首先你讲嗰样嘢，其实我答唔到系咪，因为我唔知道林若玲佢系灵感边度嚟咧，但系我唔会否定，因为、因为我哋原本咧，我哋即系倾嘅时候咧，同阿 Riley， 我哋有谂过，哦，系派。呢一隻啊，生不逢時咧，定係派啊、一步一闊過，係呢兩隻揀嘅啫。 OK， 咁就我哋就話，哦，我哋都係圍繞住可能係做三部曲嘅。咁呢個故事就係點點點話講一個吸血鬼獵人啦。咁所以我哋編嘅時候，即係嗰個係比較詭異啲嘅，同埋係即係啲詞可能有啲嘢，佢都係諗住配合係 linkage。咁所以咧、你講嘅嘢我唔會否定嘅，係、啦。咁但系波成，你讲嘅嘢系完全啱嘅，中晒嘅，系啊， 系， 因为就系因为远在眼前呢只歌，咁上年同阿 Sam 做呢一只歌，其实系好愉快，同埋系好好听，我哋拍埋 MV 添，咁直至到呢一年，公司即系 A&R 佢就同我倾嘅时候，佢话佢话阿 Sam 都有一只歌去。度身訂做俾你嘅，咁你會唔會想聽啊？咁我一聽嘅時候我就中意咗啊，咁就用。 哦 ，OK， 咁有冇再即系問翻阿 Sam， 即係佢話為你度身訂做，佢嗰陣時係即係幾時寫啊？或者諗住關於 J 風嘅乜嘢去寫有冇問翻？ 佢應該我諗佢應該都係我幾時問佢攞歌，咁可能我係應該係年頭，應該年頭咯、 我年頭已經攞咗啦。 嗰陣時我哋一諗我就哦呢只歌。又唔似吸血鬼喎、咁就應該 side track 應該係唔會係呢個故事嘅， 係 應該啊，但係我哋就後來就去錄嘅時候，我哋就諗一諗，即係真係未錄嘅時候，我哋就諗緊哦，行一步一步過啊，定係呢一隻啊？咁但係呢一隻個完整嘅 demo 就唔似會啱呢個吸血鬼嘅故事，咁、就入咗去 studio 啊，就阿 Rady 已經填好份詞，咁、個編曲。系啦，个编曲就系个问题。我哋觉得哦，佢个编曲好似唔啱呢个故事。咁、基本上我哋录晒只歌咧，差唔多埋尾啦，已经编好曲，录晒 vocal， 收尾最后尾我就好似唔啱，好似有少少立啊编曲，同埋唔够诡异啊。 系， 咁就何炳就好好啊，就改咗个编曲，嗰、那个 BPM 啊，即系嗰个拍子褪快咗少少啊。咁最終咧就係成隻歌而由頭錄過， 哇！ 係啊係啊，咁、樣去配合咯， 係。 咁所以就佢好好啊，何炳係啊。 咁啊，編曲監製係何炳啦。咁呢一隻歌即係揾佢合作，有冇話有啲咩嘅契機，定係有咩緣起咁樣 嘅？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同啲未合作過嘅音樂人，因為咁樣先會知道哦，會唔會有新嘅火花，同埋你先會知道哦，發掘自己多啲嘅嘢。咁佢睇我就。唔同可能系 team 啊睇我嘅特点嗰啲嘢，咁所以系真系，即系独点，系咪独点啊？ 特点啱啊！你啱，特点啱。 唉，我以为我自己讲错添。 你啱啊！ 有啲信心，俾啲信心。 系特点啱啊！ 系啦，咁佢就可能会睇我，会觉得我系即系有啲唔同嘅特点啊，咁所以就同阿何炳合作系好舒服，因为佢个人系超 nice， 同埋佢系好，佢好。即系当然佢有才华，但系个人系好易倾嘅。即系我有啲嘢可能音乐上觉得某啲嘢可以 tune， 或者有啲嘢要商量嘅，佢就都好易去即系倾咁，所以同佢合作好愉快。 咁今次去同佢做呢首作品嘅時候，有冇記得喺錄音嘅過程，佢有冇一啲點樣嘅 guideline 係好可能好帶到一啲衝擊俾你？咦，好似之前我哋冇試過咁樣嘅喎，咁啊， 佢都 guide 住我，但佢嗰種嘅做法咧係冇乜壓力嘅， 嗯， 都錄好多次呢隻歌，都錄咗好多次，但佢嗰種嘅，譬如我覺得我有啲嘢做得唔夠好，佢就會叫我。再做啊，再做，做到系觉得系啱为止，吓佢先会收火，即系佢都唔系好简简单单哦。因为我头先都话佢好 nice， 但系佢都好执着嘅。 系 系啊，我谂翻我都觉得佢系都几执着，但系佢个人系 nice 咯，即系佢唔会系你做唔到开始闹嘅，开始嘈，佢又完全冇呢样嘢，所以同佢合作系。的确几好， 即大家一路试一试，试试再试下唔同嘅 version， 睇下边一个做到个效果出嚟。 系噶，即系佢系好 calm 嘅，即系我有时我会录音嘅时候开始笑，因为录咗咁耐都唔知道自己唱乜嘢，即系会开始哇，一句录咗咁多句，我都系咁样唱噶啦。 嗯， 咁但系佢就会好好啊，佢就话我街住我，唔系我呢个不如再试啊。甚至有时我话佢就话哎，一 take。做得好， 系 我头先十几个 take 都系做嘢， 可能佢听到一啲佢， 但系嘅，但系嘅，所以就好好嘅， 咁因为你话呢一张嘅专辑咧，咁佢里边每一首歌佢其实有探讨一啲嘅命题咧，即系啲 topic 啦。咁喺生不逢时，即系收到呢一份词啦，咁啊即系 study 咗佢嘅歌词咁，你自己即系吸收完，你自己觉得即系呢一首歌。可能佢個 main 想講嘅，又或者可能 relate 到自己嘅，會係一啲咩嘅內容？ 其實我真係真心覺得 Riley 佢係有睇我啲訪問啦， 嗯， 佢有諗過即係度身訂一個故事係啱我唱，因為呢隻歌即係我媽佢要嚟我嘅新碟發布會啊，佢一聽到呢隻歌，佢話：呢隻歌係咪寫嚟嘅？係咪寫俾你？係咪寫你嘅呢個故事？我話我覺得係。阿 Riley 嘅眼中个角度 系 点睇我，佢系就系咁样写咯。 嗯， 咁我妈话哦，好啱你，好衬。咁我觉得呢只歌就系讲紧，即系生不逢时系 wrong timing 咯。有时个 timing 唔啱就唔啱。咁但系入边个故事就系讲紧呢个人，佢就好努力去继续去坚持，希望有人可以，希望有一日可以得到赞美啊。咁呢样嘢其实就系讲坚持，同埋讲有时就 系 讲 timing。咁所以我觉得係好用心去帮我寫，咁所以係隻歌点解咁鍾意隻歌，其实真係曲又好听啦，虽然唔係我作，但係我係好鍾意曲，但係佢份词又好道心，同埋我觉得何炳係真係佢編曲上係真係配合咗好多，即係佢係完全再又再編过又再錄过，咁所以先得到呢一个作品，所以系咯，我系开心，即系出到，即系出嚟。其实反而有啲人佢哋买咗只碟，佢就话：哎呀，我记得有一日我拍广告，唔知拍乜嘢，咁佢入嚟，佢就唱我生不逢时嗰只歌。我话：哇，你哋咁快已经识唱，啱啱先出咗碟，啱啱即系两日之前出咗碟，已经识唱。我话：哇，呢只歌好好听。咁所以有时，系啦，有时系为音乐即系有时可能会辛苦啲或者麻烦啲咁，但系真系为咗好嘅 quality 嘅音乐，系有时就系要咁样。所以多谢晒何炳。 即系歌名虽然生不逢时，听落好似系一个比较负面啲，即系 wrong timing 啦。咁但系最终佢又行紧去，好似一个几好嘅结果，即系一路坚持，一路等，最后系会 等到 嘅。有曙光。 系咯，咁呢一个套用喺你自己身上，有冇觉得呢？即系上年或者可能前年都系，即系一年两张专辑啊，一啲成绩又好啊，或者一啲乐迷认得 J 风，中意 J 风呢样嘢，都明显系向紧好似即系个 wrong timing 已经过咗啦，慢慢步向紧一个好啲嘅状态咧，自己觉唔觉得？ 其实我都觉得噶，即系我会系好感恩，因为即系。我有时会想可能我人是不是未 ready 呢，即是有很多东西配合的，即是我都讲，我觉得2011年带了很多的机会给我，也都我觉得自己有那个人有一种的改革。 嗯， 即是由我是记得我上年搭上台，即是2020年搭上一个台唱歌的时候都未够信心。是啊，个人个样又很重啊。又没什么信心啊，但是。突然之间是2021年就开始慢慢啲嘢就越嚟越好。 嗯。 咁我觉得是 有時都就係講緊 timing 啦，但係都好講個人係咪開始成熟，知唔知道自己要做乜嘢，清唔清楚 ，focus 唔 focus。其實依啲嘢好係每樣嘢都係加加埋埋，先可以有一個咁樣咁好嘅效果。特別係公司係佢哋係真係全靠佢哋督促我去做多啲嘅嘢啊，去進步自己啊，先會有好嘅成績， 系啊，同埋之前累積嘅，之前一路嘅創作啊， 所有嘢 累積到而家， 所以唔會嘥，即系唔係嘥錢。即系 even 有啲人問我，即系三年前未加入呢間公司，其實有兩年空檔期，其實係咪嘥咗？又唔係，因為有好多歌我係趕時寫，如果唔係嗰段時間寫呢啲歌，就未必會係得到而家有嘅嘢。 係啊。同埋都明顯，就算做訪問都覺得而家越嚟越有自信啊，好鍾意自己啲作品去即係去分享啊，呢、這個 都 明顯 㗎。鍾意㗎，同埋成日都立亂講嘢嘛。 咁咪好囉。 應該係咁樣。 因為你個人覺得舒服同埋 feel comfortable， 你先至會咁樣㗎嘛。 都係啊，都係。但你記住啊，頭先我哋爆嗰啲粗口咧 ，cut 曬佢。講笑， 跟住啲人 講粗口噶， 跟住啲人聽到嘅時候，哇！原來頭先有好多剪咗咩咁啊？ 講笑。 係啊，剪咗好多啊！頭先個訪問本來錄咗好多噶，咁啊， 成粒鐘噶。 咁所以呢一張嘅 EP 咧 ，Lifeline 咧，亦都見證住 Jeff 2021年佢嘅創作佢嘅成果啦。咁亦都期待緊你2022年啦，你繼續準備緊嘅個 show 啊，等等各樣。 Thank you， 預祝順利哦！ 多謝曬啊！ 今日再次多謝你 Jeff， thank you。 愿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内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没有天比高，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出失看你，自信固初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肆，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400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